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金热成奖获奖人人民艺术家徐正建同志逝世一事，21号向死者灵前送花圈深表哀悼。